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闪耀闪耀。 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九十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coming soon。 Hello，Hello， 到了北京时间的21:01，欢迎各位同学们、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在路上的好朋友们，在每个周末夜，周六晚上9点到12点，周日晚上10点到12点，准时收听锁定麦麦的电台，收听 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我们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如约而来。为什么先一开场？对，今天讲了很多话，所以呢，在节目当中呢，这一开始啊，继续的保持这个讲话的状态啊。每个人呢，其实的工作的状态不同，每个人呢所上班的属性也不一样，对不对？那每个人呢，在这个工作的时候啊，总是呢有很多自己独特的这个属性和自己的节奏。好不容易盼来了周末，那希望呢大家可以呢告别忙碌，在周末的时候呢好好享受一下周末该有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对不对？啊，今天晚上同样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节目当中，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边听歌唱歌聊聊天，享受一下周末该有的感觉。不要忘记一边听歌唱歌加入我们的麦家族啊，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留言给我，或是呢找到麦家族 My Home， 我们的点歌打卡贴已经上线咯，邀请你来打卡打卡。很多漂亮的女孩子已经上线了哈，就是说到这个听我们节目的女孩子总是呢很有趣，这个是不是女性听众？哎，也不见得哈，可能活跃的就是女性这个听众比较多，这个不活跃的男性朋友们，请大家反思一下自己。女孩子嘛啊，其实呢是很大度的，只要你认真，态度够好，对吧？认错的这个态度足够这个。怎么讲？这个严谨啊和真诚啊，哪怕你什么错也没犯，他们都可以原谅你。节目的一开始就送给所有的女生朋友一首歌好了，送给那潇洒的你们。 让你知道， 你也有好伴，为何你不勇敢向前？我撤掉所有阻碍，只让你在眼前。幸福只要面对，当量不需要训练。做人要潇洒一点，我骄傲世界。去会揭晓， 你也有好感，为何你不勇敢向前？我撤掉所有阻碍，只要你在眼前。幸福只要面对，胆量不需要训练。做人就潇洒一点，我 糟糕世界。我喜欢你， 麦麦的周末现场正在放送中，我是你好朋友 DJ 麦，在麦家族 麦 home 的众多小伙伴已经集合啦，想你们，么么哒。今天抢到沙发的这位呢是雪玲儿同学，第二名呢恭喜新岛同学苍苍星、海海星、岛岛岛和古朵的第三名啊、自己呢已经不忍直视了。请问这位同学为什么没有抢到沙发呢？是不是偷懒了？皮卡瑞第四名，他说呢，爱就一个字，你会怎么说麦呢？你是问我如果爱就一个字会怎么说？如果呢我遇到了所谓的爱啊，就一个字来说的话，就是回答嘛，对吧？爱就一个字的话怎么说？我回答行，好嘞，好嘞是两个字啊。WDY 也来了，欢迎你和这位呢，就是你啊。然后呢，这个正在吃那个特别红的网红的锅盔的你哈、啊，我还真吃过这家锅盔，好像有这个什么甘蓝味道的，对不对？然后有这个红糖的。说实话，我真的有那么一丢丢的没有 get 到这个锅盔到底好吃在哪里。因为最近呢，我的确有点检讨自己，好像这些年吧，不是最近，这些年呢，在这个微博上啊，网络上不太活跃，不太呢这个发布自己的一些生活哈、啊。其实我的生活真的是非常丰富多彩，我自己有的时候会觉得，哇，怎么会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人生啊？对，这种感叹，也陆续的可以，应该让自己不要那么懒惰，试图呢，在这个网络上多多的分享一下，给大家看我平时没有在直播时候的样子，包括呢这个美食，最近呢我也是这个受到了我的好朋友啊，这个百度大厨，然后呢这个美食这个明星美食家，对不对？然后带我最近呢吃了一下这个好吃的，粤菜。啊，总之呢，这个最近变成吃货的我，也是可以跟大家分享很多很多有趣的故事就对了。那个锅盔真的，我感觉那个红糖太少了，有没有？虽然呢比脸大的锅盔，但是里面的内容是不是应该再丰富一点才好？每个周末夜，我们在节目当中除了听歌之外，真的要这么聊美食吗？这样真的好吗？Cubs jumping like LeBron now.

怎么不听劝告，怎么不被想要，孩子为 时隔三年的王心凌，我们听到了一首新歌。这首歌曲呢，的确哈，也是呢，这个歌名容易呢，这个有点小小的雷到我们哈。这个作为这个我们的电台啊，就不把这个歌名读出来了。但是呢，这个歌曲是要分享一下的。说到王心凌呢，真的是长达了，虽然这次是这个暌违三年哈，然后带来这张专辑，算她第十二张专辑了。但是呢，其实对她来说呢，漫长曲折的转型之路可不是三年哦，差不多10年的样子啊。这次呢也包含了很多一些自己的这个心路历程的创作啊，集结在专辑里面，大家可以去听一听，多多支持 Cindy 和 Cindy Loves to Sing。 I feel

请不要分了以后还记得亲吻过的承诺，你的永久已不属于我，我的痛那是我很多话更在回廊，你的伤你的快乐不是我爱太多想太多，我能感受它比我深刻，还放了手我伪装冷漠，你先说分手，原谅我，原谅我不承受，不爱你是借口，好让你离开我，原谅我，好想自私将你这样，一个寂寞就给我。分了以后还记得亲吻过的承诺，你的永久已不属于我，默默低头那是我更多话更在鼓浪，你的伤你的快乐不是我爱太多想太多，我能感受它比我失衡，还放了手我伪装冷漠，换你们唱好寂寞就给我承受，换你过更好的生活。爱过恨过哭过也笑过，亲吻过你的脆弱。其实我比谁都要懦弱。原谅我，必须假装。 我们在第二时段回归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听到的是此时此刻的一个演唱会的版本，来自老萧萧敬腾的《原谅我》。上次呢，我在台北，遇到了飞儿乐团的阿庆老师，突然聊到说，哇，原来这首歌是阿庆老师写的哦，《原谅我》也在，哇，也蛮久了，算算看，这首歌的发行到现在也有十年的时间，2008年的时候发行的这首。请不要在分开了以后还记得此时的最初的承诺，那个时刻彼此永远不再属于彼此。所有的悔恨和遗憾融在一首歌曲当中，跟随 DJ 麦继续音乐脚步。 璀璨的周末夜现场， 夜空巨星 DJ 麦麦麦同学一直从未改变，贴在你的耳边，贴近你的左右， 我紧紧贴在你身后，守护每刻的温柔，眼落的时刻留给我，再次相遇的时候等候。 嘿，大家好，我是麦麦麦同学。

还是怎么？12月09哦，怎么之前的这个我说呢？之前的信息为什么突然冒出来哈？好，我再点一下今天的大家的留言更新，看看还有哪些新来的朋友有自己的音乐愿望想要点播。 同样的一场日落，同样你还是没说，只是抱紧我，时间一到就松手。你用10000个理由，都比沉默还温柔。为什么爱我又不断退后？你害怕的是什么？你想要的是什么？站在你背后，我连呼吸都痛。 到了新浪微博麦家族 My Home 打卡贴当中的这位叫做奋斗吧小四儿小四同学，他说你好你好啊，谢谢你哈、啊，叫我麦老大可爱些。他说很久没来节目点歌了，今天晚上呢很想点播一首你创作的《贴你》，可以吗？ 贴在你的左右，好温柔，连夜空都不满。闪烁，我是否该做些什么？此刻才显得不那么交错。爱一个人的时候，懂一个人的时候，你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尽管你被睡眠拒之门外，没关系，起码我们还可以在这里一起享用最最迷人的夜晚。现场，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 你的麦同学，周末见。 江山更爱美人，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Call me woman bending eye, men yaw le glit ni tie, me me sae. I'll be poppy to rai, 曾藏起困慢慢个人换位。God ain't bad.คือสิ่งที่ขาดหายที่ทำให้ฉันเหมือนคนเดิมไม่เคยเต็มรู้สึกยิ่งเหงาเหงาแต่ในวันนี้ทันทีที่เจอก็เธอก็ตอบก 空坦克在足阳带来增彩各区空你去特你来几万卡台几身空几身海满安几身怕几身烦可特ไปดูหนังไปเล่นกีฬาแต่รู้ว่ามันก็ยังไม่ใช่อยู่ดีก็ได้แต่หาคำตอบอะไรคือสิ่งที่ขาดหายที่ทำให้ฉันเหมือนคนแต่ไม่เคยเต็มรู้สึกยิ่งเหงาในวันนี้ทั้งที่ที่เธอที่เธอกับเธอเธอตอบคำถามคาใจทุกอย่างได้เลยทั้งใจก็คือคนนี้คือเธอนี่แหละที่มันขาดหายที่ฉันค้นที่ฉันหามานานที่ฉันพบที่ฉันฝันคือเธอทันทีที่เธอเธอกับเธอก็ตอบคำถามคาใจทุกอย่างได้เลยทั้งใจก็คือคนนี้คือเธอนี่แหละที่มันขาดหายที่ฉันค้นที่ฉันหามานานที่ฉันพบที่ฉันฝันคือเธอ 飞机飞过天空，天空之城，落雨下的黄昏的我们，此刻我在异乡的夜里，感觉着你忽明忽暗，我想回到过去，沉默着欢喜，天空之城在哭泣，越来越明亮的你，爱情不过是生活的皮，折磨着我也折磨着你，港岛妹妹献给我的西班牙馅饼，甜蜜的融化了我，天空之城在哭泣，港岛妹妹，我们曾拥有的甜蜜的爱情，疯狂地撕裂了我，天空之城在哭泣。 我们曾拥有的甜蜜的爱情，疯狂地撕裂了我，天空只剩在哭泣。刚刚妹妹，你献给我的西班牙馅饼，甜蜜地融化了我，天空只剩在哭泣。刚刚妹妹，我们曾拥有的甜蜜的爱情，疯狂地撕裂了我，天空之前在哭泣。有人路过那里，回来告诉我，天空之前在哭泣，无法呼吸的你。此刻我在异乡的夜里，想念着你越来越远。 别人的夜晚空无一物，毫无痕迹。 好的回忆， 点击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 每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你的麦同学，周末见。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欢迎收听周六版本的 Oh My Radio Star， 就在北京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麦同学。上周呢，我有去北京语言大学啊，担任呢他们这次语言大学的同学们的这个歌唱大赛、歌手大赛，然后呢看到了很多很多此时此刻啊，在这个学校当中的所有的这个音乐的小伙伴们啊，表现呢都非常不错，而且这次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很国际化啊，语言大学呢。就是很多的各种语言的这个系啊，哦，学这个学科系啊，然后呢也会有这个很国际的舞台呈现啊，各国家的小伙伴啊，特别喜欢参与呢各种大学同学们的啊各种活动啊，特别感谢此次北京语言大学的邀请。 きだと叫びたい明日を変えてみよう凍りついてく時を打ち壊したい君が好きだと叫びたい勇気で踏み出そうこの熱い想いを受け止めてほしい 新浪微博麦家族 My Home 的雪玲儿说，以前我上班呢天天都会走到这个语言大学那一站哈，那边呢这个有才华的你说奇葩的人挺多，你是在校门口还是校园里面遇到的？李李李1206L1206，他说生日了，想送给自己，我会好好的， 我会好好的。 好，稍后挑一首生日歌给你啊，未来的日子要开开心心。 Do it。 无论是后来的后来，在漫长的岁月时光长河当中，依然会保持心动，会保持最初的感动。WDY 他说，麦麦，我想听刘若英的后来。然后呢，愿大家收听节目的每一位同学，每一位好朋友一切安好，同样的祝福也送给你自己哦。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邀请大家加入我们的麦家族。 后来

都有我站在这里守， 你留下很多，管我面对寂寞，寂寞不重，重是爱太多，我会好好过，当你回头看到的 跟我们在电台当中邂逅的时候都可以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夜晚，完美的周末夜。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闲着说，以前我们单位那个小区外面呢有卖早点，北京的三九天穿着裤衩，然后呢拖拉板，然后羽绒服去买早点，冻得打哆嗦，也不说多穿点。然后呢刚刚呢放了一首歌，他说这首歌在他自播放器里面呢就播放过，好像算是一种这个心灵上的互通。然后北京师范大学那次活动，哇，雪玲儿，对，你是我们的这个电台节目的老粉就对了，听过很多年，对吧？而且地面活动也去了很多，嗯，感谢你这么长时间的陪伴。海边有只螃蟹说，继续呢帮点歌，希望呢送给蝴蝶这首电台情歌，艾特了一下我，被我看到了，对，大家的留言有的时候没有及时艾特，容易呢这个漏掉哈。这首应景歌送给每一个正在收听电台的你，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属于你的有故事的城市，我都希望可以在电台当中感受你的心情。 谁能够将天上月亮电源关掉，他把你我沉默照得太明了，关于爱情我们了解的太少，爱了以后又不觉可靠。你和我看着霓虹，穿过了爱情的街道，将你我心事唱得太敏感，当两颗心放在感情天平上，想了太多又做得太少。你和我仰望星空，走到了爱情的边疆，对方心里敲一敲。

气息，在暑气充斥的季节里，年轻气脱俗的有故事意义，在天南星气质非凡好活力，哦哦好活力，哦亲亲柔柔的想念，在大连的季节海气的湖畔的季节，还记得你的笑容无比的甜。坐在湖边，开始轻描淡写。 啦啦啦啦， 许无羞。 哈？谁？那个在麦家族 My Home 的点歌打卡帖当中呢，看到了一位很久没见的 ID， 全世界只有全击翁，终于又找回麦同学的节目了。我这个节目是多难找，这个跟我失散很多年就对了，是吗？是。因为之前呢，我的节目呢，最早是在上午10点钟嘛，后来呢，这任性挪到了下午的3点，然后呢，又体会到了说，你看上午的节目做过了，对吧？早中晚哈、想尝试一下做夜间节目的我，在前年呢，把节目放到了每个周末的晚上，周六晚上9点，周日晚上10点收听 DJ 麦，总之让你不后悔就对啦。我真的很像卖广告的那。然后他说最近呢真的是太丧了，不知道自己做的决定是不是对的，希望明天考试的时候呢体温呢不要飙高，想点一首歌曲呢送给大家和自己，而且最好是可以励志一点活泼一点的，让自己大家都可以呢顺利啊，希望大家逢考必过，结束水逆，2019要拥抱它，万事大吉，身体健康，一切顺利。怎么感觉过年了似的。在周末的夜晚不要太丧了，要像每次听到我们节目的这个状态一样，每天都是好日子。 手牵手牵手，没牵过你，在我面前没见过，爱爱过，但是不记得是什么。天每天每天都盼望见，再见再见。 迎新朋友，不忘老朋友。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向各位招手，邀请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不要忘记在每个周末夜，周六晚上九点，周日晚上十点钟，现在在新浪微博找我们集合。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或是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加上你想说的话、想听到的歌曲、送出的祝福、对象等等，一并告诉我。Here we go。 You see me doing that.

在麦家族 My Home 点歌贴打卡贴留言的这位全世界同学说，太感动了，麦同学你竟然还记得我。作为呢这个广播界，对，就是什么什么什么各种这个 title 的称号的我来说呢，有一个小小的优点，就是基本上就是过耳不忘，过目不忘。对，这个呢应该是别的 DJ 不具备的特点吧。没有吗？所以呢，对于这个过目不忘的我，当然会记得每一个来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只要你在我们的这个各种这个留言啊、私信啊、什么什么不啦不啦不啦，我都会尽量的记住大家哈。如果只来一次的话，确实不好记。像你来了很多次，虽然呢差不多有几年的时间没见了，但是还是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回家。也希望你可以健康一下，然后是不是着凉了呢？多加一件外套，拿这个围巾裹一裹哈，一定要考试成功。 好久不见，你还好吗？你的小狗长大了吗？我的围巾还围着吗？我的相片都丢了吧？我见不到后面的吧？这个借口还不错吧？一把剪刀一堆废话，还不是想求求你回来吧？买过几年好的兄弟，后一回头后一才行，虽然无关我的地基，胸口一袭我的地眼，老家你哭得耍耍气，亲亲兄弟特别贵气，夜冬地来临夜咖喱，你外的来个公爱我破衣，阿里更好是我不安，我没有经营抱着你，你说 轻快的节奏由吉他呢缓缓的带出，也有一丝的甜蜜的感觉。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好久不见，里面还穿插了有趣的台语，让我想一段让我想到了前两天呢去台北。哇，真的是一说到台北，哇，只能说太好吃。 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Radio Star. 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直播中，在建外大街14号的直播间，麦同学问候大家周六好。在这样的晚上，你一个人在思考些什么？ 一个曾经最熟悉的号码闪烁着，你半年没打来过了，说下个月就要移民加拿大了，祝你在那边过得快乐。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真的很快乐，我想我会一直记得，彼此真心付出过了，那不就够了，永远是可遇不可求的。孩子说如果爱就情深深啊，可很多事是不由人的，你说这次再见也许再也不会见，却老地方了再不一面。如果见你也许会伤心，明明好不容易才痊愈，如果见你场面会煽情， 候我们喜欢假设，如果分手要怎么活呢？ 分手 后来的我们在眼泪里终于懂得，没有谁是离不开谁的。孩子说如果爱就情深深爱，可很多事是不由人的。你说这次再见也许再也不会见，去哪里翻了才不一面。如果见你也许会伤心，明明好不容易才痊愈、哦、如果见你场面会煽情，号码闪烁着，你说已经在那边了。你的白天是我的夜，翻越了银河，时间空间都不同了。何时才能再见你呢？就算见了又怎样呢？ 来自我的好朋友许嵩同学的 一辈子都回不去。 不煽情，哎呦，好好听好听。23:48，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别人的夜晚空无一物，毫无痕迹。周末午夜档，永远在播放最美好的回忆。 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你的麦同学，周末见。 在每个周末夜，在空中，我们在同一片夜空下，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总会听到属于你的回忆和感动。 你的心情总在飞，什么事都想去追，想抓住一点安慰。你总是喜欢在人群中徘徊，你最害怕孤单的滋味。心那么脆，一碰就会碎，经不起一点风吹。你的身边总是要许多人陪，你最害怕每天的天黑。但是天总会黑，人总要离别，谁也不能永远陪谁。而孤单的滋味谁都要面对，不只是你我会